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派人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查总经理吴英宁的账，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质疑市政府的政风单位可以去民营公司查账吗？暗指柯文哲违反公司治理。台北市法务局长袁秀慧今天指出，主要透过监察人到场查账，不是直接由政风单位去查，这也兼顾到北农不是一个公股过半的公司，没有违反法令。袁秀慧解释，政风人员只是陪同前往，真正查查的是监察人，调阅单据和账册完全依据公司法，不是依照市府的行政法令。而且监察人为了保护股东权益，监督董事会执行业务状态，没有违反公司法或者是公司治理。宜兰县公办民营的慈心华德福实验高中，行政人员贪图方便，未经申请私科学校官房章，而且从2016年学校成立之后使用至今。县府教育处四月发现，随即展开调查，发现两年来包含学生的毕业证书、教职员工的聘书以及工程契约书将近800份文件使用盗科官房。教育处已经将这名人员移请政风处调查惩处，校方坦诚疏失，正在回收补正。慈心华德福校长郭朝清说明，2016年初，慈心华德福位在苏澳的高中部校设校之后，校区分隔两地，交通不便，行政人员为了工作简便，加上没有受过公务人员训练，不够了解法令，才会在没有行政报核的情况下私自在外盗科学校官房章。校方也是直到今年四月才发现错误用印的文件，已经开始回收补正，内容没错，没有实质损害，校方已经取得毕业生和家长的谅解。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9点，来到11125点，成交金额1876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15点，2284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8点，247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31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1点，103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1点，31400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3点，347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71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2分，成交金额4亿1300万美元。日元109.89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806美元。不仅平定干旱，山区也缺水，天使的眼泪嘉明湖瘦了一大圈，水位剩下六分满，山友形容就像一颗荷包蛋。今年至今还没出现梅雨，台东县平地雨量比往年来的少，在南韩公路海拔3310公尺的嘉明湖也没有雨水注入，水位严重下降。高山协作员提到，第一次看到嘉明湖这么瘦，五月间水位一度只剩一半，前几天下了点雨回升到六成，通常得靠台风或者是连续两天好大雨才会满水位。中央气象局统计，南横公路向阳游乐区的年雨量，民国105年3896毫米，106年4829毫米，今年到六月只有709毫米。尽管嘉明湖山屋还不缺水，但是只够饮水和炊事，建议不要刷牙洗手，山友可以在第一个向阳避难屋备足用水上山。天气越来越热，中央气象局将从今年6月15号开始，以摄氏36度及38度为标准，发布一黄灯、橙灯、红灯三个等级的高温资讯，民众可以在中央气象局网站或者是 APP 查询。至于高温灯号是不是关系到高温价，气象局长叶天将强调没有关系。根据气象局规划，高温分成黄、橙、红三种灯号，黄灯是指地面气温达到36度以上，橙为36度以上而且持续三天以上，或气温达到38度以上，红灯是指38度高温持续三天以上。 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今天各地晴朗炎热，淡水高温已经来到 36.5 度，嘉义以南地区也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今天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西半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这就是我要的华顺，新一代宾士原厂机油，效能全面进化，降低油耗，延长使用周期，驱动引擎最佳效能，每一次启动都如同新车出厂。宾士原厂售后服务，让您的爱车永远保持最佳性能。 是谁让指挥帝王卡莱扬感动落泪？是谁让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为他停摆？就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横跨古典与流行，十二把大提琴将引爆一场不同凡响的盛宴。 6月30日，台北国家音乐厅玉山世界级音乐响宴；7月1日，高雄志德堂中钢巨擘世界顶尖之夜。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018金曲听飞碟，你想前进金曲奖典礼现场为偶像加油吗？那鹿湾大酒店邀请你加入金曲啦啦队活动，现在就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帮你最爱的歌手与专辑加油打气，就有机会获得第29届金曲奖门票，还有那鹿湾大酒店提供的独家好礼哦！赶快上飞碟联播网 APP， 动动手指前进金曲奖现场，就趁现在！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佳薇， 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一样我要都单纯的可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너의입술가까울때심장이자꾸멎을듯해어쩐지오늘너를볼때나익숙함보단설레임이더커이런저런말로증명하지않을게혹시나만농다보이지않을까봐그저너의손바닥이너의손을감상해처럼따뜻하기를바라 아침에눈뜨기시작할때부터너만생각해내마음이벅차올라 Hey, 눈이감길때내팔이니머리를감싸들받치고싶어 Do you feel the same? 지금 push 내버튼을켜서 Do you feel the same? 빛이되어넌날더밝혀줘 나만 너무 나보이지않을까 지키고 새벽을 건너 온 매일 아침이 너였으면 좋겠어 시간이 아까워 채워주고 나도 기대서 Feel the same 지금 push the button control you feel the same 비슷해도 날 돌려줘 내가 채울게 널 마음속까지 걸 곳이 없어질 때까지 yeah yeah yeah 나의 옹이가 널 조금씩 물들여 새로진하게 번져가도 yeah yeah yeah yeah 네가 예뻐서 그래 네가 예뻐서 그래 감정이 조절이 안 되는 건 네가 너무 좋아서 그래 내 말이 거짓말 같아 지금이 거짓말 같아 너만이 날 만들어 마신 건 전부 네 거 下午的两点十一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各位， yeah. 你知道那个健保卡可以线上申请吗？ 哦，我不知道哎。 然后照片你可以自己放 哦， 就是已经。应该就是不用你去申请的时候你还要去照那个证件照、然后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 对 然后呢我朋友就是线上申请健保卡、他的大头照使用了一款 APP 拍出来那个 APP 叫做无他相机我现在看到他传来的照片、他 可以这样吗 我看到他新的健保卡我想打爆他的头 可以这样哦这样会过 欸、你看他就过了你看那张照片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美成这样 欸这个照片 以后拿出来都不羞耻啦、检查皮夹都 不害羞 你要说美我也觉得他有点像是我们年轻那个年代的109辣妹的那种感觉好像 key 上去的一样欸 他因为他可能上了发卷所以看起来比较华丽但是我重点是 这个太华丽登场了吧 但我重点是现在你的健保卡上面可以是美丽登场的照片了、你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 真的欸 Be all you got, be all I see.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Look at me, I'm falling, falling. 欸，可是，在 App 上面啊，马上就有人说，玛丽健保卡线上申请是网络诈骗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那他那一张是什么？ 还是那其实就是用途做出来的？ 可是我打电话我朋友，你是被诈骗了。我们关心他、 啊。我们现在问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即时通讯。 究竟健保卡是诈骗还是真的可以线上申请呢欸我们要怎么样称呼这位小天使 薪水小偷 薪水小偷你好 你好 薪水小偷，我刚刚看到你的用无他照出来的新的健保卡。 他说你 我美吗？ 他说你是109辣妹款。 对呀、啊，很像 key 上去的哎、欸。 key 上去，因为就是无他啊，所以就是很失真啊。 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在线上申请健保卡？ 其实就是下载 app， 然后里面就是它会有一个健保卡申请的功能。 那个 app 是中央健康保险局吗？ 对，没错。然后结束之后，你就是该填的资料填一填，然后就是从手机选一张最漂亮的无他照片上传上去之后。 可是为什么不用露出各个部位啊？健保 对， 你不用露耳朵、哦。 没有，他没有要求，而且我那时候也是有点忐忑说，因为他就是最后一步就是直接要你付钱了嘛，然后我很怕我付完钱之后其实最后会被打回来，因为但是除了我之外，就是我也有认识的人有用，然后他的背景还不像我是宿舍的，他就是真的是自己的某一张可能在外面很漂亮的，对，然后他只是截了他自己的大头的部分，我后面可以是 巴黎铁塔，我后面可以是纽约自由女神像， 对，就是有点其他花花的背景，但他也没有被打回来，而且他已经先拿到了。然后就是，就是因为他拿到了，所以我觉得好，那我也要。但是我想说，还是客气一点好了，毕竟我要花钱，所以我的背景是素的，只是我无他用的很夸张。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换卡？ 就是只是觉得原本的那个 照片， 对，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的大头照，而且他非常的 安。我高中就认识你了，我觉得你高中很美啊。 不，那个我不晓得是当时印刷的关系，还是他的整个我的脸是黑的，就是我你会以为我是来这样有点 小心用语，小心 用语，小心用词， 对，就是你会觉得我肤色非常的深，但是我没有。 哦，所以其实你下载这个 app 的目的就是要换一张新的， 只是单纯为那个 照片的健保卡。 对，而且我拿到健保卡之后，那个 app 就被我删掉了。 那现在还能申请吗？你刚刚不是说过 没有？它有一个期限，还是现在可能还可以申请，但是我意思是说，就是它不那么严格挑照片，好像就是到5月31号那一天。 还有这种说法？五月底之前，我们对照片的审核很松 哦。五月底之前，就是因为要欢迎大家多多使用哦。我知道。因為， 所以我就是我的确是在压线5月31，但必须要就是讲一下，他们效率非常高，因为我今天就拿到了， 太棒了！ 对啊，才几个工作天而已。但我这中间的确就是有点忐忑，不晓得我那个花了， 会不会 好像才200块，但是还有一个手续费，好像03还是13之类的。 哎、欸，那个213你要怎么缴？ 就是线上直接填那个信用卡资料啊。 哦，所以也可以直接就刷，反正就是在 app 上面全部都可以做完就对了。 对，就是你只要有 app 有手机跟卡那个卡哦，但是要原本的信用不是原本的健保卡的卡号。 哦，就你不能就是掉了以后再去申请，那这样就因为你不知道原本的卡号，所以就没办法。 如果是掉了那个遗失申请，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法嘛。但因为我只是简单的更换照片， 我完全从你的口吻中听出你现在拿到新的健保卡，心情 非常的兴奋、 愉悦、 情绪高涨、 压抑不住、 愉悦。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它 PO 在 Facebook 给大家看。 你干脆换点大头照好了， 分享给全世界。 也是不用啊。 好， 谢谢你，薪水小偷。 再见， 不客气，拜拜， 拜拜。天啊，刚刚这一通 call out 是中央健康保险局的 app 植入 吗？ 这个太适合了吧？ 如果是业配，它是一个最完美的业配， 太完美了。必须要说，就是为什么有可能会在那种什么五月底之前，然后可能会比较松？我觉得实在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政府单位在就是做了一个新东西之后，要冲下载率。 哦，你说那个 app 的下载？ 对对对，或是做了一个粉丝专页，我要冲按赞数。 哦。

你会因为就是在证件上面的照片很丑，然后证件其实也没掉，你就去换一张证件吗？ 不会。 对啊，就基本上不会嘛， 因为人人的证件照都丑啊， 而且那是一个 好笑的分享点。 对对对，那是一个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或是认识新朋友就朋友要进阶的时候，从新朋友要变成就我跟你很熟，我看过你证件照的时候，会开心的一个点哎，对不对？ 嗯， 那现在大家都换成无他的话，可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我最近才换了身份证啊，因为结婚后面那个办配偶栏要重新改嘛，所以才发现其实有时候你不是简简单单照就可以，我就算去快照机照相，然后我照我是 OK， 可是Katia就是我老婆，她就被说耳朵太小了露出来，可是她耳朵小到她头发 本来就是耳朵小的， 就是夹不上去，然后在那边弄了很久很久这样子。 那最后怎么办？就是用夹子把头发夹起来， 搞非常非常久。 那她以前照证件照不会很困扰吗？ 就是我最近呢，就是因为也搬到了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就发现哇，新店居然还有照相店，我就蛮惊讶的。我想哇，这个 中和也有啊， 这个年代照相店要生存的很不容易耶。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会去那个快照，就是快照完就好，因为照相店还是比较贵啊。 可是快照的人可以帮你保证你的照片一定会过这样。 哦，对， 他帮你调到好， 就差别是就是那个尺寸跟。 跟帮你修一下颜色， 女生可能差比较多啦，因为什么刘海盖啊，或者耳朵啊那种。对，可是男生的话，应该就是快照机，就是几百块，对，就结束了。然后我也不在意那个好看不好看，然后尤其每次如果要出国要办签证啊的那一种，那还要要求什么六个月之内的，如果每次都去照相馆照，那真的是太贵了，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妹妹， 哥哥妹妹有意思，2:28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今天呢是6月7号星期四，六月份呢 我看到了下个礼拜有一件有点开心的事。 什么？ 下个礼拜星期五是13号星期五。我看到下个月了， 所以你的快乐可以延续很久哎，因为你期待的13号星期五在7月。 我看到的我看到的是7月啦。 有一个小猜谜要分享给大家，一直忘记分享 哦。 因为之前呢有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呢是会邀请很多的艺人来宾，也没有很多，可能几位，然后会有个主要的比较大咖，可能当时要宣传的演员啊、歌手啊， 他会分享他小时候觉得很特别的故事，就成长过程中很特别的故事。然后那个故事可能结局会让大家来 哦，猜不到，要猜猜看会是什么样子。 对，让现场来宾来猜一猜。然后那个节目有个主持人，可那个主持人是话外音，他没有影像，就是说啊，差一点，哎、欸，还有 好想当这种主持人，就只要配音就好了、 欸。哎、欸，那个功力要非常强、因为你要把那个气氛带起来、然后你要引导来宾。有一集呢，就是那个猜谜，那个来宾就分享了。他小时候呢，就是他很喜欢去游乐园玩，可是他就每年只能去一次，因为他爸妈是一个很节俭，可能节俭到有点小气的人， 不会让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去游乐园。 但是去游乐园就是一笔蛮贵的花费，尤其游乐园的门票不便宜。他就说每年他们家就是家人带他去游乐园，都会发生一件事情。各位来宾，你觉得是什么事情？ 哈？每年只能去游乐园一次，每年就期待这一次去游乐园，然后小时候每次去游乐园都会发生一件事情，请问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上面大家已经开始参与猜谜了，有一些回答呢是好像去游乐园本来就会遇到的事情， 下雨天， 不是不是啦，排队 哦， 这不是废话吗？很多人都很担心下雨，很多人回答下雨，有人说拉肚子 不开心， 有人说买门票，这不也是废话吗？很多人想到就是天气不好啊，下雨啊，台风啊，或是身体不好啊，肚子痛啊，拉肚子啊。Doris 说妈妈都会带她去很远很远的公园，骗她说这个公园是游乐园哦。太弱智了吧。哦，有人猜休园日，每一次去都发现就刚刚好都是休园日，这个答案对不对？ 啊，对哩，对， 真的假的？ 因为他爸妈很小气，然后很节俭，每一年就说好，一年带你去一次。他就很奇怪，为什么每一次去都是游乐园都遇到休园？ 所以他爸妈其实都是先调查好的，对不对？ 对，就是不想花钱。 好可怕的爸妈哦！ 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好好玩，好好玩哦。 下一题的话，我们可能要连线在日本当地的主妇太太，她比较有空会，因为她很着迷那个节目，她觉得太 这个很疗愈耶。对啊，大家可以猜谜。 还有这个节目就做一些很怪的单元，就是啊，还是这是另外一个节目啊，就是他们去访问。就可能日本的都心啊，然后就是很 都心是什么？ 就是很贵的地段啊，比如说就是东区或信义区，然后新建的那些大楼就很漂亮，他们就想去访问，就是买 新装富都心， 对，去买这些美丽大楼华夏的人，但是他们要去访问买二楼的人， 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你要买二楼？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景色，车按第一排，然后什么等等等等，但是为什么你买二楼？ 也就是说，就是二楼会可能离街道比较近，然后比较吵，然后或是你的 view 都会被其他的房子挡住，意思是这样。 就是要去访问里面的住户，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 蛮 offensive 的，蛮会惹怒人的，他们的访问率。应该会很常遇到臭脸吧？ 对，因为我就是没有实际看那个节目，我就是听到那个节目的他们那一节主题或 idea， 就让我觉得很惊人这样子。 酷欸！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的确访问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漂亮的大楼，但是你却买二楼，很多就是因为 便宜， 就是便宜。我没有钱，可是我想住在 住在这一个社区这个环境， 他们会很老实的回答 장기에붙잡고밀달려간신히버티다큰척하는이나라열아홉의청년의현실은꿈이됐어좀다른의미로말이야 Made it stress 돈벌면좀나아진가했지내아픈심장에붙잡고괜찮다면서넘겨내가알아도나는절대이런것이아닌데숨쉬는것조차생존의증거로여기잖아어린것만전부가아니야슬픔을모르지도않아 在 App 上面呢，哇，我学到一个新知识。大家说，如果就算是做住公寓的话，二楼也不是太好的一个楼层。 为什么？ 说二楼，因为旧公寓二楼通常是管线转弯的地方，在管线转弯的地方， 是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只要堵住的话，二楼就是第一个淹第一位的淹水的地方，就是淹水楼。对啊，说二楼是埋管线的地方啊，我本来。 我从来不知道、欸， 我也不知道、欸，就公寓原来有， 刚刚你只有人说二楼都在等大楼停电的时候，他们是最开心的。 所以我经过我家附近有那个二楼，然后在卖，就是售，然后已经挂了很久都卖不出去。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哇，二楼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后来想，我以为是路冲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因为转角有居酒屋太吵，干嘛？原来二楼的确，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抱在怀里管他什么大大的外力现在用尽最后的力气 Come on, come on, I love me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让我想到以前在青春点点曾经也有做过一集好像就只有一集而已就是做刚刚那个猜谜的 主题 对就猜谜的游戏其实那个 我们当然请不到什么大咖艺人啦、嗯、我们的猜谜的故事都是听众打电话进来，然后自己提供三个选项。 哦，我们猜哪一个是真的？ 对，哪一个真的，哪一个假的？可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是因为就因为。可能大家要临时想也有点 难， 所以想出来要么就是太瞎了，要么就是开始就是要变相的转个弯再称赞自己。 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铺一个单元叫青春胡烂王？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那三个其实就是可能会有两三个都是很厉害，但基本上就是要称赞自己的这样、啊，其中只有一个是假的，啊、其实就说哦我怎样怎样又怎样怎样，这还有怎样怎样，猜哪个是假的呢？后来我们就觉得无聊，不要再做这个了。 好没耐性， 管他什么杂杂的外力，现在用光最后的力气。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把你的寂寞忘掉，你的悲伤。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告别你内心深处的迷惘，让里面充满温暖的阳光。 永远永远的快乐 ，peace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大家还记得《永远的快乐》最后她在唱的那个曲调是什么吗？曾经在我们小时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是我们小时候吗？是主管人他们小时候吧？ 啊，不是我们小时候、 啊，不是，不要把自己 。我一直觉得我活在八零年代啊，是啊， 这是祖健哥他们的小时候。 谁 老兵的小时候？ 谁准你这样提小仙子宋公文的小仙子的本名？ I am not trying to do that. When I dance, they call me Magarena, and the boys they say que soy buena. They all want me, they can't have me, so they all come and dance beside me. Move with me, chant with me, and if you're good, I'll take you home with me.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 buena.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y.

对精彩，2018最令人拍案叫绝的音乐相遇，莫文蔚、方大同，绝。 脱掉皮靴，跳下巴靴，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转过里叶，有一些眼里很绝，变成我，边走边杂学，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赶落的雪，攀登落的山脉，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直都要跟着搜绝，看我们越拼越甜，我现在越火。 上打造莫文蔚全新大碟，我们在中朝相遇，绝妙推荐，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好车 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哎，老婆，不是说要吸地，还在等什么？ 在等充电啊。 吸地还得等充电，那就逊了。 LG A9 无线吸尘器，随时更换电池，打扫不中断，限时六月底前买特定机型加赠电池，买旗舰机送2000商品卡，要买又快。 今年夏天，台北爱乐打造专业有趣的儿童音乐营队，并特邀美国波士顿儿童、菲律宾圣玛丽皇后儿童合唱团指挥来台，欢迎喜欢歌唱、具备音乐能力的小朋友和我们唱的爵士，踏着民谣起舞吧！7天6夜，合唱、戏剧、舞蹈分组授课，给孩子们最精彩丰富的夏日。详情请洽台北爱乐官网或来电02-2773-3691。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报告报告， 这个2018金曲售票演唱会在6月20号到6月22号有3天会在台北的 New Studio 展演馆举行。那今年是第一次规划国际之夜，国际就是会请国外的人一起来交换啊、演出啊，会有日本的人、台国的、瑞典的，各式各样的。那 泰国跟瑞典的， 台湾呢的嘉宾名单有三部。殷红、柯志堂、草东没有派对、王世安、J 上、Joanna、王若琳、周兴哲等等之类的，就是为了金曲奖暖身。你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你可以上2018的金曲官网查询。 2018 GMA 金曲官网，你就可以知道6月20到22号这3天在台北 Neo Studio 展演馆所举办的国际之夜演唱会哦。 平凡太无聊的自己。 装满勇气投降眼中的你，别再说我还在原地。我开始冒险，它没有距离，冷言冷语也没有关系，带着行囊我会继续旅行。Yeah! 我只要一个心意，对翅膀与曙光就足够，放手一搏。 查甫人走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要变做省钱专家。伊叔叔做阮的靠山，全车是百万零利率，未够纳钱纳到对心肝。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伊叔叔台北合众汽车。 嘿、hey, 我是 DJ Joseph， 朝夕长荣凤凰酒店夏日戏水趴，最大亲子水世界，可爱小车伴你游，住房独享优惠价，乘风破浪生态游或租车爬爬购，遥控吉普车竞赛挑战万元住宿券，法拉利达人经典模型车收藏展，朝夕长荣凤凰酒店馆内馆外都精彩。6月21日起，一博一时，每房8000元起，订房0391000688，温泉旅行专家朝夕凤凰。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金银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飞碟首选强打星李佳薇已经登场。 其实我习惯好强，在下的月亮你在身旁，却渴望流浪，相信够爱，听过迷雾漫荒，会找到对方。 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为你介绍 Shawn Mendes 的最新专辑，将有机会得到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偷了心，任就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北台湾又停电，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一带下午1点15分左右，线路分期开关跳脱停电，影响586户。台电已经恢复482户用电，其他104户还在抢修。国民党中常会撤销以全民调方式决定新竹县长参选人，两位前任党主席马英九和洪秀柱今天都认为应该维持原来决议。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指出，马英九不介入党内初选，但也注意到最近初选情势发展，为了避免青痛仇快，马英九认为党内初选应该按照原有制度走，不要因人设事，相信这样最能泯平争议。洪秀柱办公室也指出，洪秀柱认为应该本于民权初步精神，以决事务不得在意的原则。更何况中常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常会不该打脸中常会，更不该在重要决策时一直反复。过去林权会换柱就是因人设事，因人废事，为了建立国民党的社会信任，不能不改革这些陋习。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回应，县市长提名目标明确，就是各地都能胜选，不会因人设事。 前副总统吕秀莲没有获得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宣称他要脱党，而且最近频频上政论节目抨击民进党，发表施政意见，外界视为复仇者。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到议会备询，国民党议员李耿桂芳问他会不会跟吕秀莲组成复仇者联盟，柯文哲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正面，不要说他是复仇者，他已经进化到负面情绪越来越少了。至于吕秀莲如果出来选，会不会影响自己选情？柯文哲没有正面回应，只说每一天都一样，做多少算多少，做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没办法控制的做也没用。前体育主播傅达人罹患胰脏癌，今天将在瑞士执行辅助陪伴性自杀。卫福部医事司长石崇良指出，安乐死涉及协助他人自杀，在刑法上仍然属于杀人罪。除了是法性，缺乏社会共识，也是国内现在无法立即推动安乐死立法的主要原因。石崇良指出，安乐死以协助自杀方式刻意缩短生命，与卫福部目前主张的尊严善终概念不同，现有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和预计明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提倡不刻意延长，希望保障民众善终权。台湾安乐死立法的问题应该等病人自主权利法通过实行一段时间，并且与社会各界讨论安乐死议题之后再来讨论比较恰当。国内出现一起律师泄露声押书内容判刑的案例，新北地检署去年侦办富益达环保公司涉嫌滥道有害事业废弃物案时，向法院申请富益达环保公司负责人叶姓男子收押禁见。叶姓男子委任的游姓律师却在阅卷时以手机翻拍声押书，再透过黄姓中间人转传给叶姓男子的另一名朋友，还把笔录印出来给叶姓男子的前妻。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泄密罪判处游姓律师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但是必须支付公库10万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97点，成为2282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7点，成为247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6点，来到31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8点，来到103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2点，成为314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成为3469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9点，来到11251点，成交金额187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722元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6分。日元以110.02兑换一美元，以欧元兑换1.1806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云林以南及南投地区、桃园到台中山区及东半部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北部预测气温31到35度，中部南部31到34度，东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有地震！ 我的手机有收到地震警报通知，震央在东部。 哎，最近余震不断呢。上次那个大地震，你张贝贝刚好到那旅游，还因此受伤呢，现在还没办法正常上班。 那张贝贝可以向劳保局请领灾害防救法伤病给付啊。 哦， 灾害防救法是针对天然灾害发生时，已参加劳工保险者，在行政院公告之灾区，因天然灾害导致伤病不能工作，没有领到全薪，从治疗日起可向劳保局请领灾害防救法伤病给付。无论普通伤病或职业伤病，有门诊治疗就可请领，最长可请领6个月哦。 在灾区因天然灾害导致伤病不能工作之被保险人，自治疗当日起即可请领灾害防救法伤病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Iveco 三动波，欧洲原装进口，170匹马力，那头爸在当做行李真丢脸，八速自排免换速，顺顺啊行。配备 ESP 动态安全系统，无论山路登弯、高速公路险车、露天春日打灯啊，拢嘛载载载。Iveco 三动波，水耐操高耐紧，是上安全、上好使会车。台塑企业台宇汽车0800666666，0800666666。 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实现你远离尘嚣的想望。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是卢广仲的希亚，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秀来秀去， 出游喽 ，That's right 哟， 有。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百威旅游的赵志全赵经理，好， 两位好。 今天呢，赵经理要来分享的是太阳公主号游轮， 是。 游轮这个，真的是我这几年才开始意识到的一个旅游方式，它是真的是这几年在台湾才开始越来越多人参加吗？还是我太落伍，最近才跟上？ 没有，其实之前就有了，但是实际上来的话，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夯。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经济的起飞，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刚好就是在一个链带，就是整个沿着，西太平洋这边来讲的话，对，往北的话去日本，往南的话去香港，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对， 今天呢，赵经理主要是来分享太阳公主号，因为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就是我们知道有游轮，然后我们知道有好多好多艘，他们有好多名字，但其实我们也不了解他们的差别是什么。那今天是不是要先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太阳公主号它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公主游轮在这边。在以基隆港为母港出发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盛世公主，它是14万吨，是比较新的船。对，那太阳公主呢？它77000吨。那我们主要的话是会从7月一直到9月。那走的航线的话是以冲绳列岛为主。那我们因为是刚好在暑假期间，所以的非常适合亲子。放暑假的时候上船来玩。对， 77000吨，我没有什么概念，是船上可以装多少人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房间的话，客人的房间有1100间， 好多。 所以客人如果说一间房间住两个人的话，就大概有2200位。对。那我讲个数据来讲的话，其实台湾来讲的话，像老爷酒店的话，大概200间吧。所以说你可以知道，那个其实虽然77000吨好像感觉起来感觉没有什么，但是它基本上来讲已经是4到5间的国际饭店， 5个饭店的人出去， 对， 好夸张哦。所以刚刚赵经理说，太阳公主号主要是主打暑假，然后主打亲子， 是， 所以意思是说船上很多的设施或者活动是针对小朋友做安排哦。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游轮的部分它适合全年龄的，不管是年纪大的，然后像我们小孩子啊，什么都可以参加。那我们为什么会主打这个儿童的，就亲子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船上公主游轮其实都有所谓的 Kids Club， 国语来讲应该就是所谓的托儿所。 不是孩童俱乐部这样子。 对，儿童俱乐部。 儿童俱乐部。 对，那这个是不用费用的，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的话，因为像我，可能两位比较年轻，像我们有小孩子的，我们带小孩子出国的话，其实所有的 很想把他丢包。 对，不能这样讲。游乐的方面其实都是以小孩子为主，小孩子想要吃什么，小孩子想要玩什么，我们都是以 focus 在小孩子的身上。但是如果有这个 Kids Club， 等于说我们早上把小孩子放进去，那里面有专业的保姆在帮我们带小孩，而且这个 Kids Club 它是跟 Discovery 合作的，对，它提供了非常多的教育性的那个活动，而且呢还有什么美劳啦、唱跳啦、游戏啦这些东西。那父母呢就把小孩子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小孩子不会不见嘛，反正他就在船上，那你跟你的阿娜达就可以很轻松，两个手牵手，可以去学杰克跟罗斯啊，跑到船头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去喝饮料啊，去哪里？等到晚上的时候，记得把小孩子再把他接回来。这白天都是你的活动时间， 就是重拾两人浪漫时光啦。 对，那小孩子也可以玩到非常多的一些。 这个是我在上船之前就必须要事先申请的吗？ 没有，你是上船以后，对，再把小孩子带到那边去，等于说是做报到登记以后，就可以把小孩子很放心的放在那边。那这些服务的话是免费的， 免费，我的掌声呢？所以有分几岁以上的小孩，我才可以把他丢到那个儿童俱乐部吗？ 有。船上的话是3岁到17岁，他分3个年龄层。小孩子的话大概3岁到7岁。 对，那就是 kids， 真的就是小朋友。然后七岁以上到47岁的话，他又分两个，就是少年跟青少年的部分， 就国中跟高中嘛。 对，大朋友不可能跟小朋友玩在一起，嗯，所以他分三个年龄层来。 哎，那高中生丢在里面丢包点，简直就是高中生联谊耶。 对， 对耶，真的变很，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小大人了。 对对对对。 好，所以太阳公主号重点就是在于爸妈可以重拾两人的时光，你不用烦恼到那边你要跟在小孩的屁股后面走，这样子。 是，那小朋友也反正就每个人都可以适得其所这样。 嗯，那刚刚说到的就是小朋友部分也是你们跟 Discovery 合作，所以有很多就是你小朋友是学到认真的东西，他不是在那边滚来滚去而已。 对对对对。 那我们如果跳过那个小孩的部分不要讲，那大人在船上 可以做什么呢？ 对啊， 很多。其实我先讲一下，公主游轮是唯一基隆港出发唯一标榜24小时就是免费提供餐食的一个游轮。嗯，对，我们有主餐厅，有自助餐厅。我们自助餐厅从早上5点到晚上11点都有提供餐食，嗯，正式的餐食。 早上5点到晚上11点。 对，那另外来讲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国际点心吧，是24小时提供餐食的。今天就好像你去泰国、去韩国，可能你跟你的朋友打麻将打到凌晨3点，嗯，就可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肚子饿了，嗯，那只能煮泡面。但是我们这边不管凌晨1点、2点、3点、4点，我们都有服务人员，只要你肚子饿，你到那边都可以提供热腾腾的现场服务的餐食，比方 说是好吃的， 哦，那当然是有诚意的。哇，对，我们还有甜点，还有沙拉，还有三明治，还有汉堡。 因为我必须要说，有时候你参加这种就类似这样，他会告诉你说我24小时有提供餐点的地方，可你去之后，他的确是有在提供，可是他有个地方就会写说，哦，现在这个要再等等，然后是那个要再等等，就是画一个很美好的大饼，可是到现场你发现就是其实这个时段也没有啊，有种被骗的感觉， 对，吃下去有点空虚的感觉，嗯。那我们在公主游轮上面绝对不会，哇，嗯，对。 所以吃的方面不用担心。那大人在玩的部分呢？关于设施啊，有什么表演啊，或是什么赌场啊，可以介绍吗？ 是，全船的话大概有45项活动，哦，除了刚才讲的餐食以外的话呢，我们有 duty free， 就是所谓的免税商店。那这免税商店当然就是到了公海才会开，哦，船靠岸的时候它是不会开的，所以它真正就是达到不用零关税。零关税，嗯，那还有的话，我们有公主剧院，每天会有不一样的秀，嗯，对，有歌舞秀，有魔术秀，嗯，然后在我们的中庭也每天会有不一样的活动，嗯，对比方说有艺术欣赏啦，保养品的介绍啦，这些东西。另外来讲的话，我们有5个酒吧，嗯，每个酒吧有不一样的，都有舞池，嗯，那每个的话都会有不一样的音乐，有快的，有慢的，嗯，有钢琴的，有吉他的，有 live band，嗯，那这些东西的话只要是公共场合你都可以进去，你不用再像以前我说住饭店，你不可能是饭店房客，你可以不消费然后跑到你的 piano bar 里面，然后坐着听音乐，嗯，然后不消费，但是在公主游轮只要是公共的场合您都可以尽情的去享受那些设施， 然后是也是不用额外付费的， 是听音乐不用付费。 之前好像参加游轮的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去游轮我需要带正式服装吗？就像你刚刚说一些什么比较， 如果是看秀的话，对 对对对。 哦，这个就讲到了，其实每一个航程基本上来讲，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一天晚上会有正式的服装晚宴，嗯，那通常来讲俗称叫做船长之夜，船长会出来会迎接你。 对对对对对。 那在公主游轮也有，但是它比较特殊，它叫香槟瀑布晚会，它会用200多个香槟杯叠起来的香槟塔，嗯，只要您是船上的客人，你都可以排队倒香槟。对， 倒香槟， 对，香槟，嗯，对，然后就是沿着最高的地方倒下来，嗯，然后你可以请你的亲朋好友再帮你拍照，那个是一个一辈子难忘的一个回忆。 你说你前面有200杯的香槟瀑布，对对，然后你站在上面最高倒下来的感觉吗？ 对，200多个香槟杯叠起来的，很像一个山的形状的香槟塔。 没有人推倒他过吗？ 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 绝对不能找你去，太可怕了。 不是，因为我幻想那个画面很盛大，没错，可是感觉很容易 有人想要拿看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对， 那是真的，那绝对是真的。不过我会跟船公司讲你的名字，我会叫请他们注意一下你。 就是，这个照片要小心，这女的要小心，她是来乱的这样子。好，今天呢，不管可能你没有搭过游轮，或是你没有坐过太阳公主号，或是你对于带小朋友你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的话， 哦， 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 是是是，问题是，请问赵经理，那个游轮的房间，哦，睡觉会吵吗？ 房间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很多客人说是会怕什么马达的声音或者怎样， 对对对。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其实下面三层楼都是船员在睡的，嗯，基本上来讲客人开始睡的话是第五层楼以上，嗯，所以你离马达其实是很远很远很远， 哦。那说到房间，太阳公主她的房型有分哪些，嗯，或是赵经理有推荐说你比较推荐可能，有小朋友的你可以去挑选什么样的房型，如果你是情侣的话你推荐什么房型这样？ 基本上来讲我们有分比较经济的就是内舱房，也就是船的中间，嗯，它是没有窗户的，嗯，没有对外窗，哦，但实际上来讲很多客人其实上了游轮其实不是在睡觉的，他就到处玩的，嗯，对，到处玩到处吃的，那当然这样的房间它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嗯，那再来就是外舱，就是有窗户但是这个窗户打不开，嗯，另外再高一等的就是所谓的阳台舱，嗯，那阳台舱就当然就有私人的阳台，嗯，我们说 view 是无价的，那这个的话 你说我可以在房间阳台然后喝咖啡看海， 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跟着你的安娜达就对饮香槟然后看着夕阳，嗯，或是看着日出这样子。 那最最最顶级的房间是长怎样？ 嗯，套房 床 船长那不一定套房，哦，大套房，嗯，那大套房的话它除了有床浴室，然后它还有一个客厅，嗯，对，然后还有一个衣物间，哦，非常非常大。 嗯，好，所以你可以就在网络上你都可以实际看得到房间的照片， 是是是， 挑选适合的。 对， 刚刚说到的太阳公主的话就是主要以冲绳的几个岛为点， 是， 那是赵经理自己会有私心，你可能坐过去哪个航点，你很推荐你可以挑哪一个航线吗？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刚好有一个四天五个，一个五天的航程。嗯，对，那刚好一个是四天三夜，一个是五天四夜，所以一个礼拜刚好可以出两个不一样的团型，一个是四天，一个五天的。那五天的部分，我真的非常推荐的，就是说我们这次有去一个奄美大岛。 奄美大岛， 对，它是在等于说是日本的本土到 Okinawa 中间的有一个岛屿，嗯，那这个岛屿的话其实连我们坦白说五天的话在日本那边反而卖得非常非常好，嗯，因为日本人其实他们即使他们是日本人他们一辈子也很少去过这个岛屿，嗯，对，他们要坐飞机转来转去的 其实麻烦的， 对，那来台湾坐然后到奄美大岛其实比他们在国内坐飞机还便宜，嗯，对，那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很少有人为了破坏，所以他们已经列为下一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个自然遗产， 哦， 对，世界自然遗产，嗯，对，那这个地方因为很少有它的独特性，所以我们非常推荐去奄美大岛。那另外来讲当然一般 normal 的观光客会去的 Okinawa，嗯，也是非常好，冲绳，嗯，那因为游轮它是没有限重的，嗯，对，你房间只要你塞得下去你爱带多少， 你扛得动， 对，你爱带多少东西都可以带，所以买电器啊买药妆， 欸，我之前真的觉得想说那个公斤数就是你扛得动就扛得动，我就觉得大概就是一个女生的极限画面就是那样，直到上一次我去坐游轮，嗯，我真的看到他们拖的比自己身高还高的电器是叠一整排就帮一个家族在采购的，我就觉得超离谱。 对，如果说各位有这样的计划可以带推车对上船 所以推车是可以上船的， 对对对对，没问题，我们都讲过只要你房间塞得下去你爱带多少东西都带多少。 那赵经理自己有去过奄美大岛吗？ 基本上我们之前有去考察过，嗯，不过坦白说我拿一个石垣岛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四天的行程来讲的话，嗯，有去石垣岛，石垣岛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嗯，对，那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即使那么近的话的岛屿，但是为什么日本的海滩 那么漂亮， 就是很漂亮，比我们的花莲台东，我真的不瞒各位不是我在长大人志气，真的即使是花东的海岸都没有石垣岛来的漂亮， 就很奇怪，你看他们景色就觉得说就是加了 都是海， 就加了滤镜，不知道为什么， 对 对, 對，非常非常清透，嗯，对，就是他们的海就是跟台湾的不一样，虽然距离台湾非常非常近， 嗯，但是奄美大岛我自己是觉得蛮有兴趣的，如果大家之前有看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奄美大岛上面有个大家族，因为有在介绍，所以你就看得到他那个是真的很原始的自然风光， 是 没有被破坏的。今天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赵经理吗？关于游轮，关于太阳公主号， 游轮上是不是有赌场？ 是， 那那个币值是要用什么币去赌？ 都是用美金，美金来计价， 哦， 对， okay， 在船上都是用美金做计价的，对，嗯， 怎样是换好了要出发是不是？ 对啊 各式各样问题等你来挑战哦，今天一口气

所有人生景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时尚让姿态更有魅力，空间让心灵加倍自由。Lexus RX 让格局再升级。RX 迎新专案 ，Lexus 车主换购 RX 最高补助60,000元，再加码50期高额零利率，限时实施中。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预防新型 A 型流感，注意唔爱用满颜色，爱惜自身嘅同时，爱实名制数，爱做疫苗，爱做防护措施，要真头爱交陪医生看，唔好失常嘅，唔好接触危同时，唔好牙风，唔好前触中下血，唔好去养禽床，唔好买不明嘅禽条肉。民众喺讲有类流感嘅征兆，要交陪医生看，老医生讲你有事，还有禽条接触史。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6月13日，飞碟大首播将为你送上李玉玺最新单曲《没那么脆弱》。 在日下太重的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不要。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观摩， 转身摔翻，转下去， 抚摸， 伸手上腿。 想念着每天的你，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多希望你在一起，不管今天星期几，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How are you 今天的你，想念着每天的你，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多希望你在一起，不管今天星期几，想念你慢慢变。 3:33，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百威旅游的赵志全赵经理来跟我们分享游轮的好玩点在哪边，跟我们介绍太阳公主号。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也欢迎你在飞碟的 APP 上来发问。 在飞人 App 上面呢，已经有很多听众被生活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问下去。 我觉得生活点在于可以把小孩拖。 哦，一开始赵经理讲的那个，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快问快答哦，可以带宠物吗？ 除了导盲犬以外。 哦，只能带导盲犬。 是。 哦，有人问小孩的费用如何计算？ 他基本上来讲，第3、第4人的费用，嗯，那应该没办法讲，大概10,000块钱以下吧。 哦，嗯，好，那怎么办？我会晕车，如果坐游轮会不会晕船呢？ 基本上来讲，我们会找那个海象很好，像夏天的时候，其实台湾的附近的海域的海象都不错。当然，如果说是浪比较大，那一天浪比较大的话，当然就人不可能胜天了。但基本上来讲，以现在的造船科技来讲，坐起来都还蛮舒适的。 请大家放心， 是 船上能钓鱼吗？ 怎么这么浪漫啊？ 我想 他可能真的就是钓鱼是他的兴趣，而且很重要，难得可以去海钓，有没有？ 应该没有人会在7层楼高， 因为其实游轮很高，对不 对？ 对， 7层楼高，你要放那个线，然后又要在19节的海那个速度来，可能你没办法钓， 不太可能的。 但基本上来讲，船上是规定不行的。 哦，是不行的。好的，请问有院线电影吗？ 船上有一个星空电影院，它播放的是3个月到6个月的院线片， 很新 哎。对，而且有中文字幕，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因为其实游轮是养猪计划嘛，所以因为你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吃得很好，我就很好奇说，那有没有可以让我运动跟健身的地方？ 有，我们船上有一个设备非常好的健身房，嗯，而且我们比一般的健身房好的地方是我们有无敌的海景，然后另外我们有环船跑道，还有综合的运动场。 嗯嗯嗯，综合运动场。 无敌海景是我在跑步机上我 看出去就是一片汪洋大海这样。 对， 哇、 wow ，还是就是未来就算没有大海，我就发给你一个 VR， 你就带上去就 是。不要是真的有海。 对对对，好，有一个人问说，基于小资家庭哦，游轮里面呢，普通房型的坪数会不会很小啊？因为他之前去就是其他的游轮，他觉得普通房型的坪数不是很大。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大概是我们一般住宿的饭店这样子一个大小，因为等于除了房间以外，它还有一个个人的卫浴设备。还有衣橱，其实基本上就是跟一般的陆地的饭店差不多 哦。嗯，好好好哦，这个呢可以跟赵经理就是要求一下，争取一下飞碟福利，好不好？请问飞碟听友现在线上报名有没有优惠啊？ 啊，那当然有 我。 哎、欸，那怎么就是在备注说我是刚刚的？ 我是听到飞碟的节目来的，这样子。 对，然后要把我全名念出来，呛我的名字才有用。 要呛赵志全经理。 对对对，要呛赵经理的名字哦，哈，好不好？好的，哎、欸， 有一个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多担心的，因为当然可以。托那个托婴托孩童俱乐部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可他们会烦恼说，那平均刚刚说的一个保姆，他会带几个小朋友，会不会带到很多？ Oh, 他其实根本顾不到我家的小孩， 一人顾1000名小孩。 不会，俱乐部大概据我们所知道，大概可以容纳的小孩子大概30位左右。 嗯， 对，但是大概有2到3位的保姆在帮忙协助、嗯、对，所以我想应该比例来讲应该还好， 而且他们应该都是有课程安排，是有经验的，他们会有规划这样。 赵经理，我没有朋友，我边缘人，我只有一个人可以去吗？ 可以，但是在安排上面来讲的话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们船舱都是2个人住宿、哦、所以如果你住单人房， 最好是找到另外一个伴。 对, 对, 对， 你如果单人房的话，你的价钱会高很多。 哦、嗯、好， 这个社会对单人房 真的是歧视单身，哎， 很不友善。我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赶快想个法子，让单身的人，你知道单身的钱很好赚的，那你要让我们付的， 我们可以先配对一番嘛，就是找到志同道合就可以一起去。 对对 对, 对， 真有这样。 请问我对游轮本身的构造内部很想要多多了解，我有没有机会，有人就是有没有一个活动是导览游轮的？ 船上的部分有导览餐厅的， 嗯， 对，但是因为像底下的员工的那个房间的 轮机啊那些的， 对，那个部分的话，那没有办法，那个就没有办法。船上有活动是导览厨房，让你知道说这个2000多个人每天三餐是怎么样出来的，嗯、有这样的活动， 告诉你说他们怎么煮菜，他们怎么。把食物保鲜会有多大量的食物要管这样子。 对对对， 说到餐厅，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公主游轮的简介， 是 感觉就是你们对你们的餐厅非常有自信的感觉。 哦，那当然当然。 那有哪几间就是真的赵经理会想要特别介绍的吗？ 我们刚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24小时国际点心吧，还有自助餐厅，还有主餐厅以外，这些都是不用费用的。当然如果说你要吃更好的话，船上还有提供不一样的，比方说有海寿司， 嗯， 对，那就是真的是提供那个尼基里，就是所谓的握寿司，日式的那个、 嗯。 那当然这个是要付费的，嗯、那他就是按照一份多少钱。 嗯， 那我敢跟各位保证，因为海上船上面的东西海鲜一定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不用担心。 对，第二个是我们觉得非常要推荐给各位的，就是 Curtis Stone。如果说各位有看那个帅哥主厨来我家的 T L T C， 不是赵经理自己开的、哦。 对，不是， 因为赵经理的英文名字叫 Curtis 啦。 对。对 ，Curtis Stone 的话呢，这个帅哥主厨在我家的那个，他主要的他本店是在比佛利山庄， 嗯， 然后他跟公主游轮也合作，他在3个船上有这样的一个付费餐厅， 嗯， 对，那太阳公主就是其中一个，那他的餐厅名称叫 Share， 嗯， 对，他的 中文叫做必吃不可， 分享 分享的 Share， 那他的桌子呢都是长条形的，他就是。用这个名字就是说他希望不管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oh, 来到这个船上大家好像是好朋友一样 都 share food。 哎，这个你们的简介上面照片都是船上餐厅内的照片吗？ 是实景拍摄， 而且就很不像在船上。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在讲到 share 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很重要，请问赵经理，我会有艳遇吗？我上船我会有艳遇吗？ 这个我不敢保证，对，但是要看你的积极度。 就是你要去船上各个地方跑嘛，你就跑那个环船步道，也许你就会遇到一个也是一个人在跑步的，但看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可以上前搭讪这样子。 之前呢，在之前我们有访问过其他游轮，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有的，有很多很多的公主号，请问有什么不一样啊？或是刚刚在App 上面、网络上面有很多人说，哦，他之前去过蓝宝石公主号，觉得超棒，这样子，对，因为这些都是公主吗？ 对，那其实。公主总共她旗下有十八艘船， 旗下有十八位公主， 这感觉好像特种行业。她旗下有十八艘船，每一艘船当然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公主。那因为其实她当初在建造，他们其实有分等级，就好像我们那种部队军舰一样，还有分什么什么什么级的。那在同一个等级的，就是姐妹船的部分，她都会。按照他们的需求或者按照他们的希望，他们就会取不一样的名称。那当然基本上一些服务来讲都会有，比方说我们讲的电影院，星空电影院，他们都有，然后像什么香槟瀑布晚会啊，也都会有一些传统的东西都会有。那有的话，有些船因为它构造不一样或是大小不一样，它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太阳公主它就有独特的海寿司啊，或是希尔餐厅这些，那是可能是别艘船就没有的。对， 所以每一艘船会有每一艘船固定的特点， 特色， 然后基本上只是大小不同，然后跟航线不一样，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是同，只要你看到公主什么什么公主，他们是同一家公司， 是， 基本上这样子。 对， 这个可以问吗？ 什么？ 这个？ 我现在难问的交给我是不是？ 因为我很怕问了，就是会让赵经理为难，他没有办法回答。 请问每一家代办的旅行社价格落差会很大吗？还有你们赠送的东西差异会很多吗？ 基本上来讲，当然我们这个是。公主游轮现在的基隆港出发的包船的话，我们是十家在联营的。那当然，您跟业务单位有一些就是对有一些 favor 的话，我想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异啦。那但是差异并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当然希望说客人也不要说。比较太多，对，那拿到比较便宜的，当然你很开心；拿到贵的话，那是不是很难过？ 啊、 所以我们也尽量避免这样的状况。那至于赠品的部分的话，我想应该比较没有，因为我们都大概是统一对外都是统一的售价。对，那当然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是难免的。 请问赵经理，我可以像铁达尼号一样站在船头吗？ 可以，但是不能站在正船头。对，可以在船头前面一点，没有问题。 所以我可以。就是我可以玩铁达尼号桥段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 哎、欸，其实你现在想象，你觉得玩那个好像很浪漫，但是上一次我坐游轮的时候，可是那时候是晚上，我就站在那个船的旁边，都看那个海。其实你真的看到一片大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对、 欸，是会有点腿软的。 对，但可是不是像人家那个标旗鱼那个站在最正船头？ 对对，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什么龙舟要夺标的那种。 对对对，不是， 那个、 绝对 不 是这样， 那个、 对对， 那个、生命危险的。哎、欸，有一个问题了。请问我去公主游轮号啊，那个游轮上的语言是什么？ 基本上来讲的话，公主游轮有考虑到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30%的船员是会讲华语的。 哦， 对，那主要分布在那个服务柜台，就是说，你房间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啊，对啊，你电话拿起来打都是讲中文的，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OK OK。 好，感觉今天应该都该问都问完了吧？ 船上吃的用的都不用再另外付费了吗？ 基本上来讲，我们刚才讲的主餐厅的部分是不用钱的。对，那但是酒水的部分，还有一些像人对人一对一用到手服务的，比方说美发、美甲、按摩，对 ，SPA 这些，这是额外要付费的。对。那其他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您看到的基本上都不用付费的。 有人说，所以那个太阳公主号特色之一就是有脱音，就是有 kid。俱乐部这样，孩童俱乐部嘛，还是其他公主也有、這個？ 其他公主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就妈妈们不用担心。 是是是。 之前呢，就是访问其他游轮的时候，他们有推荐，就是他们自己做过的经验，然后他们分享他们觉得最特别的，比如说他那时候介绍是在某一个甲板上，他自己的神秘小区域，他觉得在晚上看星星很漂亮。 是。 那赵经理，你自己有推荐吗？在游轮上，就是你现在第一就觉得哦，你。万一就是你将来要搭船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体验的是什么？你个人最推的？ 其实我最推的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所谓星空电影院。我们就是它是一个在阳光甲板楼层，就是一个大型的 LED 萤幕，所以即使是阳光普照的时候，它的影像你还是可以 看 到。看对，那我们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推出来那个躺椅，很像你在电影院那个特别加厚的那个坐垫。 哦， 对，那你就。在太平洋的星空底下看3个月到6个月的院线片。那另外来讲，看电影一定要吃爆米花。船上还有提供免费的 免费的爆米花， 你就先去拿几桶，然后就 没有没有没有，船员就会分送。然后另外来讲，我们还会怕你会冷，所以我们还提供毛 毯。 对，你就在太平洋星空底下看电影，就跟你在庙会里面看的文字电影院就差很多。 所以星空剧院是赵经理最推的。 对， 最后两个问题 是 吃素的方便吗？ 船上的部分其实平常讲，全世界我想只有台湾对素食者是最友善的，因为台湾的素食真的非常非常严格， 对， 什么葱姜蒜什么都不吃。 对， 但是对老外来讲，他们是属于类似健康素，日本有时候连鱼肉他们都认为是 素 食。 是素的，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你可以跟船上的服务人员 沟通 、嗯，然后他们也会提供，但是你说要吃到，连锅子都不能 沾过， 那个其实是有点难， 那 個點難，对、嗯。那您可以选择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到自助餐厅去用餐，嗯、或者说我们还是推荐你，建议你呢，就是说你是非常素的话，你还是要带一些罐头上去，会、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嗯。即使船上的服务餐食已经多样化，但是在这一方面，嗯、很抱歉， 如果你疑虑很高的话， 对， 可以自己准备的。好， 是 最后一个问题， 轮椅可以吗？ 轮椅上船绝对没有问题、嗯、那我们也建议各位如果说你真的行动不便的话，船上有所谓的无障碍的设施房、 哦、 对，因为一般的房间它的大小是没有办法让轮椅直接进去的，所以您如果有需要的话，更要跟服务人员讲清楚说你要需求无障碍的房间。 哦，好，今天非常谢谢赵志全赵经来跟我们分享游轮太阳公主号。那他刚刚也有说，如果你现在马上去报名，你呛他的名字可能会有一些 something。 重点就是我是飞碟电台的听众， 是 我刚听到赵志全经理 有过 说可以打折，这样子 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小福利啦，这样子。今天非常谢谢赵经理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 谢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查甫人走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要变做省钱专家。以苏苏做阮的靠山，全车系百万零利率，未够纳钱纳个对心肝。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以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第二十七届台湾精品奖，征求台湾企业的杰出创新产品来参赛。获奖后不仅能获得国家颁发台湾精品奖的殊荣，还有机会参加国内外推广活动。即日起至7月12日开放线上报名，详情请上台湾精品官网。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供。 你知道孩子每天带多少病菌回家？ Sharp 空气清净机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正负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EPA 滤网，有效滤净 PM2.5 及过敏源，空气干净了，呼吸更安心。 Sharp 空气清净机全面守护家人健康，自动除菌离子变频空调新上市，还有好礼三选一，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及正旦通讯。 Sharp。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哇哦，好康大放送！现在大小林指定 Naturally JoJo 太阳眼镜，再送每日新商品两盒哦！快来 Kobayashi 小林眼镜。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UFO Star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南瓜泥歌迷俱乐部，我是主唱柯佳阳， 我是吉他手小青蛙， 我是贝斯手红礼， 我是鼓手一根。 大家好，我是红礼。音乐路上影响我最大的人应该是我妈吧，因为她是钢琴老师。对，虽然我大概学到国小2年级就再也不弹了，因为我一直哭，有点后悔了。 对，我也觉得，现在是超后悔， 超后悔。 欸，我是小青蛙。其实吉他来讲，对我应该在音乐之路很重要的一个乐器，这样。然后当初是因为很喜欢1976，然后就跟大马老师学了还蛮长一阵子。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吉他逻辑和脉络也都是他教给我的。 大家好，我是主唱佳阳。启蒙者吗？说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张蔡澜清的复刻专辑，然后就觉得说啊，我好想要跟他一样可以写自己的东西哦，应该算是这样吧。对，可是那时候写东西都很烂透，现在回去看到觉得超蠢。 嗨，大家好，我是郭一根。影响我最深的是周杰伦。 哎呦， 对，周杰伦。开始听音乐就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吧。尤其是第二章的时候， 第一章你有听？ 第一章有啊，哦，我听啊，那个红色帽 T 耶， 那是第二章。 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拜拜 ，You're awesome！ 我是玛丽， 我是马哥。 音乐全主打。 当吉他遇上电光，全新詹姆斯贝。